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嗨，欢迎光临这一刻的娱乐最王牌。你们放学了吗？ 同学们，这边来，这边来。 老师，我先撤了。 哎，别！ 但是今天好像不能撤，因为据说有两个小时的这个服务时间。 啊，对， 嗯， 其实我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有点紧张 啊。为什么呢？ 就有点就是放学了，然后自己的这个妈妈在门口等着的感觉。 今天可以晚两个小时再见自己的爸妈了，就是有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吧，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什么好消息？ 就是增加两个小时的课后服务时间，所以家长可以选择在5:30或者6:30再来接送孩子。 好吧，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我们先欢迎一下听节目的朋友们，好不好？ 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然后呢？ 你怎么了？突然之间我觉得今天好像你不是那个主场咖了。耳机是不是有问题？ 耳机听不到声音了。所以说我今天我觉得 test one 试一下音。 哎，你知道今天这是新学期的开学第一天。然后有一个那个新闻的报道，就是说是很多那个新生入园以后啊，家长们都在那个学校外面扒着门缝往外看， 对， 往里看，然后就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 对，但是回想一下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但是我们的父母怎么转身的那么匆忙呢？这么着急上班吗？ 对，事儿比较多呀。 妈妈不要再多啰嗦，请不用为我担心和难过，前面是一片绚丽的景色，何必在乎那结果。路边树上的花开了，结出了巨大鲜艳的苹果，就让我身体带动着胳膊去挖掘丢失的快乐。 听着这首歌，是不是会想到小的时候，然后就是自己家长在门口接你的样子，然后大声的喊着你的小名，哎，科本 啥？ 哎，不是，你小名是什么来着？ 旁边的这位，请问你的小名是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 哦，这不是应该是一个50年以后再公布的谜底吗？ 我们今天就不妨揭晓一下，怎么样？ 啊， 为了咱们的热度。 好，今天是开学日，我们抛出一个问题， 好 不好？ 请问老白的小名是什么呢？ 啊，我们等到学期末的时候再来收作业。这个事儿咱们好像一年以前就节目里玩过这个梗了吧。 对，就说那些不可思议的名字，然后说到了小名，也说到了咱们的波名。 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艾科的小名 小雪啊。 哦，对对，小雪，失敬失敬啊， 你竟然。 哎呦，在9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到小雪， 所以 飘然而至的样子。 是，今天刚好就是恰好是体感温度还比较高，所以就是感觉心理上下了一场小雪。让大家速冻一下。 九月才只是第一天嘛， 9月1号， 哎，总觉得一到9月1号，就觉得很多的新的希望就迎面而来了，新的学期， 新的气象， 新的作业，新的任务， 不玩了，真是。我们刚从那个放学的氛围当中，然后欢脱起来，你就开始说今天晚上家庭作业了。 是，太阳当空照嘛，花儿对我笑，对不对？ 现在听到家庭作业，可能笑不出来。 但是同样，九月或十月金秋啊，也代表着新的希望。真正的好时节，向阳花。所以 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总排，我是白洁。 嗨嗨，我是艾科。用一首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歌来告别这一整天的工作。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七四最王牌以及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俩。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这是来自小宋家的向阳花。 对，总觉得说向阳花它一定是那种生命力极其顽强，但它其实呢是有一种天生的野生力量。 当然 就是比如说你种在就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它就是可以肆意生长。 是的， 但是前两天我买了一株向日葵，就是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就是结束的如此之快。 对， 我后来发现其实向阳花也是有性格的。 是的，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可以是一盆瓜子儿，就这不很实用吗？向阳而生，努力生长 是。 然后呢，其实它的果实 造福人类。 哎，对对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是充满了生命力， 对， 很能量的， 还是吃货最前排，又瓜子儿。 瓜子儿来了，这不是得先聊会儿天吗？ 行啊， 是不是？ 聊5块钱了。 哎。你这么一说感觉小烧烤来了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娱乐最王牌进行当中，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来敲敲黑板啊，新学期的第一课，我们有请艾科老师。 为什么是我？ 怎么啊，你不愿意当老师吗？ 我不愿意啊，就是我觉得 你戴着这个框架的眼镜，然后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然后牛仔裤，这个整个的造型我觉得还挺像老师的。 真的吗？ 就是很多影视剧里面老师的造型就是这样子的。 好的，行，那我今天 干嘛还把一支笔丢了？哎，这支笔是拿来给我记笔记的吗？ 直播间发生了一幕殴打的画面， 就感觉有一只小李飞刀，小柯飞刀，小柯飞刀。 为什么今天说要布置一个作业呢？我看到这个梁静茹发了一张新的 EP， 叫《时光随想三日思》 okay。 三日思，所以我们今天不妨留一个课后作业来预习一下这首歌。 好，可以，可以，我们测评一下今天这个。 歌手之前先布置了一个作业，对吧？ 对对、啊，让大家先来预习一下。人家不是都说吗？一节新课之前有一轮预习，第二天才能听得更入神一些。 需要一些粉笔头什么的吗？嗯、就是这样，可以随时丢出去，看哪个同学走神儿。 抄黑板了， 注意注意啊！我们今天来测评一下满书课，好不好？ 好嘞，嗯。歌手满舒克即将推出全新的专辑，叫 Stardust 星辰，而最近呢，专辑的先行曲吸引力已经新鲜上线了，所以这首歌是从吸引力法则这个流行的概念入手的、嗯、所以听起来是一首很流行又很动感的嘻哈单曲。 好，我们今天测评一下这首歌，同时期待一下这张专辑。然后基本上他是想说给大家呈现一份人生演绎、制作和自我表达兼顾的作品，一共十一首单曲啊、嗯、 对， 所以他也会有一些想要表达一些哲学的或者说哎生命的命题啊，潜入内心深处的宇宙、嗯、生命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争相裂变。哇，我们就是那星辰，而那星辰也化成了我们。 提问，老师请回答一个问题。学生有提问、嗯、这现在这些官宣是不是就得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对，我就后面得就天马流星拳出来了啊。反正这个专辑一共十一首歌，我们今天来测评这首吸引力吧。嗯，他现在很多的歌呢不像以前的那种躁动的情绪，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因为他自己的生活节奏平缓，所以在热爱音乐的这个前提下，感觉一切都变得更规律了。 对， 满舒克自己也觉得自己每天生活中早起锻炼做音乐，就觉得啊，这个嘻哈歌手居然可以这样吗？啊、 哦，嗯，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一改以往我们对他的认知，就那种小甜歌，但是今天呢，会加几分律动的动感在其中。 这首歌你会给出几颗星？你会同意他进入我们的曲库吗？今日娱乐最王牌的测评，我们来听一听满舒克系列。 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 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舒服 in by your side， 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我陷入你用眉毛不经意不好的剧，我不是傻，是因为我乐意。你是我的能量无计可的摄取，这一次我打算自己疯狂的彻底，就因为要打破魔兽的界限，你就是我的自律无法抗拒的甜点。我现在加速狂奔，心飞快到达边缘，我只想和你锁定不领取他的眷恋。因为是你的吸引力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我已经为你痴迷疯狂，像彗星的碰撞，你展露着锋芒，颠覆我保守的判断，不再完整的作伴开始泛滥，不需要多余的赞叹，你让人贪婪，让时光翻转，幻变成灿烂，越来难关，我知道我们彼此一开始有心灵感应，吸引力的法则他们把我关系，无非出于智力帮我领一个将领，我的情绪和反应，我的定力和专心的为你精打细算，没有人能够把你替换，甚至不及你的一半，是你的吸引力把我击穿。 Can't wait So for you， 相信你的吸引力。 Can't wait Sing for you， 为你唱的旋律，因为你沉迷。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 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my side，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因为是你的心里。 哦，我觉得这个节奏我还是挺喜欢的。嗯，尽管他全曲唱什么我也没有在意。 就是可能这段话让 rapper 听到不会很开心，因为他们最在意的可能就是词的部分。 对，而且他的名字很加分啊。 啊，满舒克， 对，就是只要带舒克两个字的，我可能都还想停一下脚步，毕竟有关于自己的童年。 放学之后的快乐回忆是吗？ 满舒克啊，这首歌叫吸引力。我们今天测评这首歌，我个人先给一个分数。嗯，我给这首歌四星。 哇，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们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以往我们做的是一道是非题。 哦，就是喜欢不喜欢。 对，现在呢是一道选择题。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所以一首歌曲如果打到三星以上，我们才会选择上传。 对，打到五星以上，我们就播周杰伦的心情。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好， 我今天有没有一种放学了很皮的感觉？ 对啊，就你这样的孩子，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的话，我绝对不想接回家。 你是老师， 太闹腾。 你是老师，干嘛要把我接回家？ 哦，对，你是老师的话，那就赶紧回家，快走。他妈什么时候来？ 这着急呀！好嘞，那我们今天这个星级，大家来评。我刚才给了四星，你呢？ 两星，抱歉。因为我对满舒克的认知还是停留在 Day Love Night 那首小甜歌的那个氛围当中，我觉得他其实营造那种甜蜜感就特别适合他，可能他现在也要走一个另外的风格吧。 对，所以我刚才其实这个评价不高，但是我给的星数高，是因为最近我听我们测评的音乐可能这种类型的音乐少一些，所以我就个人觉得说，哎呀，对比我们今天测评的那个 Kanye West 这首可能更容易被入耳吧。但是侃爷的这个水准就不用多说了。 对的， 我觉得，而且从这个动听的程度来讲的话，也还算 OK。 对， 只不过呢，你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的偏好，你可能觉得，哎，我更喜欢那种类型，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接下来这个选择题呢，我们要交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如果今天可以，就是所有家长朋友们啊，可以坐在这里多余的享受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的话，那不妨拿出你的手机来，跟我们一起来投投票。 好，欢迎你们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跟我们保持互动联络。这是九月的第一天，这个星期三，下班以及放学的路上。 所以九月又会听到他。王菲浮躁，听完这个歌之后瞬间就不浮躁了。 是，就是九月天高云淡的感觉。加上他这种独特的唱法，我觉得自己的心也变得如轻快的云一般。 对，就是我觉得王菲她有一种天生的气质，就是自带冷风气质。 是的，挥挥衣袖不要带走我。我是一片云。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天气很闷热的时候，听他的声音会有种解暑感。 那接下来听他的那首闷怎么样？ 我今天本来差点选来着，就是趁合着我们今天的天气。 OK，今天我们聊放学之后的事儿。其实放学以后有很多事情给你做啊，至少在我的记忆当中是这样的。 比如说呢？ 就你和小伙伴们肯定不会那么着急回家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学校离家比较近的有一段时间，就是你基本上翻一个墙就可以到。 哦， 因为上的那个就是当时小学上的是就是子弟小学，就是 大院里面的这个学校，然后你可能就是回家很近，就是基本上你的这个，我当时记得我爷爷奶奶可能在家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下学了， 也不催你，也不催你回来， 就看着你自己步行回去就好了。 哦，但其实对于这个上学的回忆，就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步行距离比较短，我就属于那种跟你一样步行距离比较短的人。然后，但是那阵儿我们都特别羡慕那种回家有几站地的同学 啊， 因为他们 羡慕这个， 对他们可以拥有一辆自行车 啊， 就可以风驰电掣，你知道吗？ 对， 好羡慕啊！ 对你也没见他们摔的时候。对吧？在寒冷的冬天， 对，就是离家近，特别有一些不好的点，就比如说父母他会在这个窗户上就能看到你回来有没有在路边什么点什么烧烤吃啊。 又说回吃了，哎，对，你要说到放学以后吃这件事情，就到你慢慢的长大一点的时候，你开始有很多的伙伴，就是吃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就会比如说在回家路上，哎，那边有羊串特好吃啊， 对， 就会去吃， 对，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兜里没有几块钱，还有几个小朋友就轮番凑着几毛啊几块，凑那么个串出来大家分一分， 最早的时候的 AA 制， 对， 众筹一下啊，就是大家哎今天一块吃个什么， 对， 所以今天我们聊放学以后的那些事儿，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联络， 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岁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这里等候各位。 接下来要想起的这一首歌啊，也是许久不见的一首歌了，基本上呢到每年的九月，总是会把这首歌呢适时的推起，而且不单单是我们进入到九月之后呢，在全世界各大电台都会有这支金曲热播，难怪他们的主唱说，你知道吗，在全世界每隔几秒钟都会有一家电台去播放这首歌曲， 莫非是哎哎哎是吗， 这啊 你先 sorry 啊， 你 这个听我听音识曲没有办法识别，你再来一段稍微多一点，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破音了，听到了吗？ 你这样我就感觉下面出来的是太阳，我出来我爬山坡， 听原曲吧， 前奏一出来就会让我起鸡皮疙瘩，我觉得这个前奏就是为了跳舞而存在的， 哦， 为了欢乐而存在的一首歌。 好， 哎呀难得啊，九月我们计划播这首歌呢基本是两次，九月一号播一次，九月二十一号歌里面唱到的时候那个日子我们可能也会播一次。 好，哦 September， 哼错歌了，刚才竟然，但我知道是这首歌。 你请问你刚才哼的是哪首？ 银河护卫队另外一首歌。 好吧，这首歌。 Do you remember? September. 这首歌特别像那个校友会之歌 啊 啊，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大学校友会，毕业了很多年， 对，然后那个就会有一个召集人或老师、Do you remember September？ 还记得吗？九月的啊，你开学的那个时候啊，好吧，这首歌啊 ，September 其实是世界金曲啊， 对的， 是很多人都很爱的一首歌， 来自地风火， 感觉特别像《西游记》里面 Earth Wind Fire， 就是一个妖怪闪出来，我是地风火。好吧，今天九月的放学，放学的时候。应该这个时候孩子们早就到家了，现在放学早啊。 啊，但是不是说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吗？ 啊、 是吧？多了两个小时吗？就五点半到六点钟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才会接接孩子回家。 OK， 那路上刚好听我们节目。 是的，有朋友发来信息，乐乐1335，他说跑回家，放下书包，下楼去找小伙伴们跳房子，然后跳皮筋儿，那个时候可能是美好的回忆了。 真的是特别美丽的童年的余兴节目呢。或者是哎，差不多六点多就要赶回家去看动画片的那个时间，你还记得吗？ 对，然后楼底下总会有一个朋友喊着你的名字，快下来玩啊！ 坐在电视前，把大脑丢掉，专心削尖头的半日闲，尽管多半无聊的表演，遥控在手，轻松转台，无需太钻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贸易新格局， 九月三号到七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一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总听如何觉得自己深情款款啊， 嗯， 没有你旅途就没有了意义。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正在持续当中，就是关于那些年我们放学后的回忆，你还记得多少呢？ 嗯，太多了，就在一块儿啊，就别说啊，跟小伙伴们这个喝汽水，这就是一个记忆，真的。就那个时候我还不可以喝酒的时候，就拿着那个玻璃瓶碰杯的样子， 就是很义气， 对， 说干了。我干了两瓶了、 啊、对，今天是我请的客 真厉害， 对不对？ 对对对，刚才不是有很多朋友在回忆说以前放学的时候会有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楼下跳房子呀， 对、啊、 或者说做一些游戏之类的、 嗯、 我就回想起来当年我们楼下有个朋友，然后就经常会在楼下喊我，我们是同年级但不同班，然后他每次都会， 你就直接说楼下有个男孩吧， 女孩 啊、哦、 是女孩 sorry 女孩在一起要这个跳皮筋儿、 哦、 踢毽子 我当时干嘛去呢啊，跳皮筋儿。 然后这时候然后我们家的阳台刚好和那个厨房是连着的、 嗯、 我妈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就选择一种聆听的方式假装洗菜 假装听不见，然后 对 让你去， 对的，没有，就在那个跟他对话，打开窗户，我们家住二楼以前 OK， 然后我就说哇你都能出来真的好羡慕你妈妈真好 原来你那个时候的沟通方式就这么的 浮夸 浮夸， 就觉得好羡慕呀。 我跟你说这个你就跟咱们另外一位女主持人不一样， 怎么了？ 要是搁这事儿搁二姐身上就直接二楼往下，哎等我，哎来嘞往下一跳 所以这么多年之后我妈仍然还记得这个梗，就是说 OK， 我会在别人面前说哇你妈妈真好，你简直拥有一个天使般的妈妈 刚才是有什么老鼠的声音吗？啊、你的笑声是吧？ 哀锤的声音 啊，抱歉。 嗯， 就是你看，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就是学生时代放学以后的记忆都不一样。 嗯，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算是，虽然离家近啊， 嗯， 后来其实慢慢的你也有自行车，然后可以要就是说骑自行车下学的时候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 嗯， 其实有段时间还是挺放飞的。 嗯， 就是作业晚上在写，然后可能你们先有一段欢乐的时间，大家骑着车到处逛什么的。 嗯，放学怎么这么晚回来啊？补课呢？ 哎呀，对， 放学怎么这么晚回来呢？ 啊，我是 今天 去那个英语角学英语去了。 哦，厉害厉害。 好了，这个朋友说游泳，他说我们学校是有游泳池的。 哇， 行了，不聊了， 这凡尔赛了， 就先这么着吧。啊，是这个后来呢，就是好像停用了，但是就感觉特别特别的难受。 嗯， 啊，也有排的比较满的，说周一打篮球，周二呢就是北京市少年宫的朗诵课。 嗯。 瞧瞧啊，也周三数学小组加打篮球， 你这丰富多彩啊！ 周四美术班，周五打篮球，周六数学奥校，周日作文奥校。 嗯， 你怎么的，就是想让我们夸一句，就是你看这个好学生啊，你看人家这个、 真的是没有输在起跑线上， 学霸。 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就是当年我就质问我爸，我说为什么没有让我学一个关于音乐方面的这个乐器呢？我爸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本来当年想让你学手风琴来着。 手风琴？ 对。然后他认识一个朋友，也是教手风琴，在我们家那边教特别好。 OK。 然后我说那为什么呢？不让我学了？他说因为太沉。这个 BGM 撑起了我的一片天。 对，我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太沉。 这个时候故事到底会如何发展？ 嗯，请听下回分解。 没有下文了Game over。 好了，我们因为最近有一个电影嘛，是这个失控玩家。 嗯， 那天我说是那个星爵演的，错对吧、嗯、开玩笑，此事啊，瑞恩雷诺兹，然后最近热映中，然后口碑据说还不错。 对， 嗯， 今天的票房已经达到了2.17亿，当然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去买上一票。然后豆瓣评分呢，也依然维持在7.8分。同时，今天影片的原声大碟已经正式上线， 嗯， 收录了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些经典的插曲，比如说 Mariah Carey 的 Fantasy， 对， 还有 Miley Cyrus 的 Wrigley Ball， 还有 John Williams 的 Farewell and Prologue， 就是现在耳边这个 哦， 著名的插曲。你说的这首昨天其实我们播过了，是 Mariah Carey 的这首歌 Fantasy。 对，播过了就 不播了吗？那你怎么默默就把它推起来了呢？ 再听一段呗。 好、 这个节奏还挺适合下班路上的朋友幻想一下自己曾经下学以后那个样子的，因为毕竟是一首很旧的歌了。 嗯，勾起我们当年听玛利亚凯莉的回忆。 Oh, when you walk by, 对，刚才其实你还提到一首 The Who 的歌啊， 嗯 ，David O'Reilly， 可以听听看，因为其实。有些歌曲本身就是游戏的音乐啊、嗯、这个其实《失控玩家》这部电影本身也是游戏为背景的电影，所以这样的歌放在里面还是很适合的。 那我觉得 John Williams 的那个更适合 Fanfare and Prologue， 我总感觉是在一个什么颁奖礼。 对对对，有请主持人出场，噔噔噔噔，有请这位嘉宾出场，噔噔噔。 你这个噔噔噔感觉我要摔一跤上来是吗？好，我们也看到一些朋友的留言，包括 News 华， 哇，好久没有见了、 哎、这个小朋友啊，这个靠在爸爸的肩膀上 有点可爱。 对，是那种特别小的幼儿的那种 PG 班的小朋友 啊、 你说会有很幸福的感觉吗？ 当然、嗯、我觉得就是当自己的孩子靠在自己肩头那一刻，全身都被治愈了。 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责任感的爸爸的形象啊。 嗯， 聊完了我们的话题，现在说的是放学以后啊，欢迎大家随时一边听歌跟我们一起来聊。除了我们推荐的电影《失控玩家》，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定档了9月19号全国上映。 对，这部纪录片呢，是以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细腻地讲述个人的生活记忆，同时又展现出了7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另外呢，我特别特别期待的战争大片啊，《长津湖》， 嗯， 现在官宣定档了9月30号，并且呢也发布了新的海报。今天的是陈凯歌，然后徐克和林超贤联合来指导的啊，这个吴京还有杨千玺领衔主演，里面好多人啊，段奕宏啊、朱亚文啊、李晨啊，还有韩东君啊、胡军啊，这些人吧，硬汉的这个大片我还是很喜欢的。 对对对，段奕宏真的是值得期待一下，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他出现在大荧幕上了。 嗯， 长津湖定档在9月30号，大家可以去买票。 好嘞，今天我们马上要进入到音乐藏宝图的环节了。 嗯， 但是之前还是期待大家啊多多留言给我们，因为我特别想听一听或者说看一看你们在从前放学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因为每个人啊、学校啊包括自己家庭啊是有很多影响，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故事。 对，风吹麦浪发来信息，他说呢就是放学之后最期待的一个事儿，就回到家吃妈妈的味道，妈妈的饭菜很香啊。 OK， 就是妈妈的这个饭菜，那那个时候咱们就不说能炒什么、做什么山珍海味，就是简简单单一碗炸酱面就足够了。 哇，真羡慕你们。 嗯， 我现在要是提起妈妈的味道，什么味儿来着？我妈会做，得想想。 哎，我想了想什么？哎，妈妈给我们做，哎，妈妈给我做了一个好吃的什么胆儿贴子。 够了。 妈妈再打我一次。好累， 我觉得这一段要让他听到的话，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吃这一顿了。真的， 没犯什么错，也不至于，不至于啊。 真是回想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我不是就深刻记忆的那些饭菜。 嗯， 就是我妈认真说，就是在家做饭次数屈指可数。 啊，你再说就真要耳胆贴子了，还是要听妈妈的话，像周董说的那样，对不对？ 这时候标榜一下我爸，太能干了。 行了，稍后我们就来回来问一道周董的题，好吧？ 好， 说到听妈妈的话了。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 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说到周杰伦啊，我们就是突然想到一件事儿了。今天因为周杰伦2008年的那张经典的专辑《摩羯座》，然后在这个某音乐平台2021年再版发售了。你知道当年啊，就是周董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当时还曾经来过电台，就来我们这个直播间。 哇！ 当时做客。 哇！ 哇哇哇哇！什么哇？ 哎呀，当年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008年那个时候吗？ 对，你还小那个时候，你大概也就是看就是 也没多小吧，就18、19岁差不多。 啊、对对、嗯，还小，对，还不懂。 嗯， 不是不是还不 懂，还不懂周杰伦、 哎、 是吗？ 不是不是，就还没这个很明白这个很多很多的人生这大道理啊。 好好好好， 就那个时候我刚好。就是在已经到北京音乐广播工作了2008年、嗯，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早间节目嘛，然后那个时候应该上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 哇 啊！我在想，哎呦，我要是上现在这个节目的时间段，我至少可以跟他打个照面吧。 所以你没有等候周杰伦吗？ 我早上7点、9点钟下节目就等这儿是吧？ 但我觉得他值得呀。 9点钟等，就是睡在直播间，一直等着他出现， 等一等他，等一等周董的到来。 哎，周董来，哎呦，这个可以先出去一下啊。 因为就是他现场还变了一个魔术来着。 对，然后就当时他对魔术很着迷，所以那个专辑呢，其实也有一些意思啊，比如说像魔术先生、乔克叔叔、蛇舞，都有一些魔术色彩。 对， 我们现在想问一个题，就是跟这一张专辑的一首歌有关系的。 对，其中有一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从中国古代书法当中汲取的灵感创作而成的。那么请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太简单了，就当给你们一个小小的音乐提醒啊。三个字的名字加手机号发到我们的974的我们的这个娱乐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 对，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如果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朋友呢，可以听曲识别来识别一下。 我觉得大家都听得出来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等着你们。 丹顶云叶，心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悲托，却难托你的美。真几绝，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懂又以为一根竹下到底见了谁。无关风月，我提却的一回，悬笔一绝的岸边浪尖叠， 无关风月。 周杰伦加方文山中国风系列、啊、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名字、嗯、我们其实正在等着你们的答案。 对，就是当年我们家有个长辈还前两天回忆说，你们那时候听那周杰伦那歌我感觉听不懂啊，什么三节棍三节棍 三节棍 不是三节棍、啊、双节双节没有三节 哎呀，对得记清楚，跟这长辈说清楚啊。 对，自从听妈妈的话之后呢，大家也就说那可以听听他的歌了。 哎，是 听吧听吧，没大碍。 嗯，好吧，哎，那个周杰伦歌《兰花台》啊，不对，菊花台，什么什么什么茅台啊，不对不对，菊花台。好，我们今天这个题，大家可以接着答。 嗯， 说到周杰伦呢，前两天他其实放了新歌的一个前奏，好像就20多秒吧。 嗯，但是第一时间上热搜，但是有网友质疑说，听着这个前奏，好像跟某韩国的这个某男团，所以有一首歌叫《Julia》，前奏几乎一模一样。 是这首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声称是这个吗？ 没听过 新歌的前奏，我都放了几年。所以新学期第一天学生守则很重要，就是不能抄作业啊。但是如果你要质疑一个优等生抄作业，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离谱啊？ 因为回忆一下，其实他出道有20多年了吧，21年是吧？ 对， 这些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啊。 就是他也可能想不到今天会遭受到这样的质疑， 是， 所以其实他也从专业的角度回应了一下，他说啊，就这首歌和弦进行的方式，其实晴天啊、七里香啊，包括他的睫毛里面都用过，就是和弦的进行方式一样，编曲的乐器如果一样，听起来就差不多。 对对对，基本上这个流行音乐的和弦进行方式都差不多，主歌就那几种，副歌也就是这几种。如果就是在差不多这和弦进程当中找出一个新的规律，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在编曲上吧。 嗯，反正周董反正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回应也是说，就是歌应该算是走在最前面的。 你这个不够拽，歌应该走在最前面的。 这个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一首歌 Julia。 嗯， 像吗？ 我没听过他的那个前奏，所以没法做一个衡量和对比。 还是相信周董，我觉得应该就算是抄作业也是他们抄周董的。 是的是的，我绝对挺他，所以就是期待一下他的新歌出炉吧。然后作为杰迷的死忠粉来说， 好了， 再来听一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而且很可爱哦，叫 Bambi。 Maybe just a little bit enough to make me sick of it, but I can read between the lines. I want to run from everything, but my legs won't work, it's clear to me. I haven't been much myself, and I feel like my friend.

再一次想跟你说，因为这个片花咱俩绝交吧。 哎，这绝交了好多回了，这都是啊，就跟那个放学以后互道再见的同学们，明儿不跟你玩了， 真是 今天然后又和好如初。今天我们聊放学之后的那些事儿，一边听一边聊。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最近在追那个放学之后在追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他们赵文卓那个 band 他们组成的那个乐队呢，叫街道办事处。但是我们今天听的是真正的一个街道办 JDC。 是广东的一个组合吧？ 对，他们这支乐队带来一首歌叫《旅行者》。 稍后我们来连线，看看今天电话会打给谁。 我要飞往离地球最远的地方， 每日有新的挑战，彷徨时不失暴电，划破长空的火箭，追赶那远方的终点，来一起冲线，筑起这璀璨宫殿，散发曙光的光线，拥抱那美好的最朝鲜， 每一个教训明天接引若光，感觉想法逼迫，仍然会有密友去帮你解答。从今天开始飞往最满意的那道曙光，仍开始心将一切顾虑撇下走去远方。运用去吧，这个世界地图很美，战斗过碰过这个那个，不怕再高峰等你。 世界太快，各有各，但你世界太怪，变化再由作画去，不要去看到最美嘅景色，就连远去嘅地球，冇这种空气和这旅途，无需顾无。 去找一个全新的世界， 每日有新的挑战，彷徨时不失暴电，划破长空的火箭，追赶那远方的终点，来一起冲线，筑起这璀璨宫殿，散发曙光的光线，拥抱那美好的最后焦点。 好了，我们现在把电话接通，看看今天我们把电话打给谁。Hello， 嗨 ，Hello， 嗨，哪位？怎么称呼你？ 我叫小熊。 小熊 Vivian 啊，一个也 是 老朋友了。我看你上一条的记录显示，你从我们这里领走了一箱鸡尾酒，好像。 哇，这有年头了。 是吗？ 有吗？好像没有呀。 没有吗？但是我们 mark 你了，然后恰好是在2017年的时候，你参与过咱们的一次互动。 我参与过咱们一次现场活动，我记得，但是鸡尾酒好像没有。 鸡尾酒没有是吧？没事，我回头 老白补上。 哎呦，我先说的。 下回要比赛。 没事，我请一杯鸡尾酒，这是小事儿，好吧？ 香， 关键 谢谢。 关键你敢喝吗？我自己调制的那种。 你老白敢喝，我就敢喝。 好，我先干为敬了，好吧？刚想说是醋和芥末兑出来的。好，那个小熊现在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 好的， 加油加油！我们先来说一下刚才育儿题吧。周董那首歌叫什么呢？ 《兰亭序》。 对啦，好，接下来的三道题应该也不难，所以希望你能够成功。 刚说完不难就打脸了。 好，来， 李健的这首有首歌不能说这个名字啊，不然就提示了。歌词当中说什么？睡在我身旁，就像花儿吐芬芳。A 大象 ，B 小鸟。 这个很好选吧， 小鸟吗？ 我觉得也是，它到底是不是呢？ 小鸟睡在我身旁， 这个得是小鸟，不能是大象。 就像花儿吐芬芳， 大象睡旁边就不是大象，就不是花儿吐芬芳，可能就是别的了。 对 对啊，好吧， 好， 我们继续好吗？ 好嘞好嘞， 已经答对了。 SHE 有首歌叫《十七》。然后歌词当中说什么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 A 时间 B 生命，这是一首致敬粉丝的歌。 哎，到底 时间吧， 时间。好，我们听一下是不是时间。 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 恭喜你回答正确。 哎呦哇，厉害了。就剩最后一题了。 这三道题都不简单好吗？ 其实是啊。哦，第三题是 Mayday 五月天有首歌叫派对动物，说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什么？ A 日出， B 日暮。 啊，这个真的没听过。 猜 想想看啊，你收音机的声音可以关低一点点啊，或者关掉啊。来，我们来，我们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是日出还是日暮呢？ 日出吧。 日出，听一下是不是？ 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 恭喜你回答正确。 恭喜小熊， 恭喜， 谢谢 Lucky 小熊，运气太好了。就是基本上这三首歌，我猜一下，他应该都没听过。 对，但是我觉得小熊，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有朋友说，说自先说了自己啊，每天下学以前那个时候放学的时候，会骑车去湖边什么溜达一圈啊，先去什么工地啊，有那时候有些工地啊。男孩特别喜欢去工地上面，就是捡点什么东西玩什么的，然后骑车去湖边，最后呢要去什么篮球场什么的。他们就，但是这是男生心里面常想一个问题，说女生那时候放学回家都干嘛？因为女生基本上都放学就回家了，说你该是有多无聊。你是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放学就回家的人吗？ 我就是一个是我可能有时候会和朋友一起骑车回家，所以一路上也可以玩玩笑笑的。然后或者对，而且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去，比如说买文具啊，因为差生文具多嘛，所以就去个什么批发市场买一买文具什么的。 就是听上去还是很无聊。 我就会，男生就觉得 就很无聊 好玩的， 但是女生就会觉得特别的羡慕。首先他第一，他能这个骑自行车是吧，第二呢，他又能和自己的好伙伴一起去买文具，那时候就实现这个文具自由了。 哇，厉害， 太好。 行吧，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感谢你参与，接下来你可以送一个祝福，选一首歌啊，三首李健的 SHE 的和五月天的，你选哪首呢？ 我想选 S H E 的17。 OK， 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 送给我最好的闺蜜，因为我们从高中的时候认识，然后就是一直相伴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工作都很多年了。然后我每一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都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特别好，借着今天我们放学的这个主题，可以大声的喊出她的名字吗？ 我的小熊婆，我爱你。 好了，祝福来自于小熊 Vivian， 送给小熊婆啊！我们把这首17也送给你们二位，友情万岁。 对，也送给我们曾经的17岁吧。 是的，我们的青春。好，谢谢你的参与，再见了， 拜拜。 好，谢谢，拜拜。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17岁的我们在那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海梦。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

听这歌觉得他们俩不是什么好孩子那种感觉。 但是是不是好孩子不知道，但是就是他们俩还是挺甜蜜的，因为整张专辑呈现的这个女生部分居多，然后就是那种很软软糯糯的粉色泡泡系列。 嗯，刚才我们因为测评的是满舒克的一首新歌啊，就在五点多的时候，然后我看了一下大家打的这个分数和星级， 高吗？ 就是还行，41%的人选择了5星，19%的人选择了4星，28%的人选择了3星。然后呢，只有6%的人选择了2星和1星，所以基本上我们对这首歌的评价应该也是属于一个上传的状态。 哦，5星评分啊，今天 哦还不错，超乎我的想象和预料， 真是。 就是大家可能也对这种有节奏的东西不拒绝吧。 嗯，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上传了，当然我们陆续推荐的一些测评好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比如说这首周深的《夏日有晴天》， 就听到这个海风，你就会想到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那个五颜六色的小镇。 对，没有看过的朋友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一首歌曲的氛围当中自行脑补画面。 阳光凝梦蔚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晴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世界会有你我心灵。东兰踩着温暖细沙，小摩托追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晴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路， 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进行当中，娱乐最王牌， 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好，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呢，也是 给大家推荐一下文化赋能艺术创意点亮生活。 嗯， 为了每一个热爱设计的你，搭建启迪设计灵感的舞台啊。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八月下旬，作为北京广播开放日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的，这个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艺术设计大赛，现已经正式开启报名通道了。 对，这次大赛呢，面向全球优秀的设计公司，包括设计团队以及设计爱好者，以京津冀3D文化地标，包括装饰的艺术品，还有生活便利品、冬奥纪念品等等为主题，征集相关的设计作品。活动呢，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投稿。 嗯， 所以报名者需要在官方微博搜索京津冀之声 FM1006，或者说官方微信搜索京津冀之声 FM1006的公众号查看相关信息。 嗯，包括一些参赛承诺和免责的声明，并将报名表的电子版和设计作品发送至大赛的组委会的指定邮箱。 嗯， 而您现在正在听到的电台是 FM974。 对的，对的，要推荐好歌的时间了。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吧？因为说到他们俩的名字，又甜蜜了。 对， 林凯和春晓 就在旁边喊一嗓子：“哎，吴建爱恋，吴建爱恋，吴建爱恋。”感觉这歌是你写的似的，哎，真是、啊。 就是你发现一个宝藏歌曲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特别的兴奋，就拿出来想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对不对？ 不是他们，我们印象当中那首对唱的小情歌啊， 嗯，我们的小世界， 小世界就不是那种范儿， 是， 嗯， 是走的一个比较酷的路线， 对，就是每个 人有生命力， 每一段这个感情或者每一对情侣啊，他们的阶段不一样、啊 嗯， 他们之间的感情的浓度也不一样。 月球奔向从前。 这首歌就明显是送给自己女儿的一首歌啊。 对，我就说，所以说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阶段不一样。 嗯、 那个时候他们唱《两人小世界》的时候，就他们两个人，然后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而这首呢就感觉不一样了。 对，就是好像切换了一个身份，从两个人组成的家庭变成了多了一个人的三口之家。 对， 然后你从前奏能听到那种采样。 所以也是因为就是一段亲密关系，又因为孩子，然后把两个人变成了这一生都无法分割的两个人， 亲人。 对。

二三四五六先左先右先后，迷失方向的我没醒来，忘了你的眼睛，忘了幸福表情，被你发现吗？我不应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如果见不到你我也无法存在。转啊转啊转啊转回来，爱情跳不出这三拍，男人要自由，女人要依赖，想离开又回来，转啊转啊转啊三分拍，和你一起跳到未来，现在才明白你有多可爱，一辈子由你安排。转舞台停止音乐节拍，要我陪你跳舞逃不开你的一切安排，一举一动等待，快乐慢了错了都重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可是见不到你思念烦恼存在，转啊转啊转啊转回来，爱情跳不出这三拍，男人要自由，女人要依赖，想离开又回来，转啊转啊转啊三分拍，和你一起跳到未来，现在才明白你有多可爱，离不开你就是爱。三四五六向左向右向后，迷恋你的方向不醒来，看着你的眼睛，看着幸福表情。 华尔兹那首歌 三拍子啊，这首歌叫三分拍啊，就这个节奏就是三拍子的歌。 听说不然就少了冲动，贴近我的伤口，一起跳到未来，啦啦啦啦。 好，今天这个音乐课就下课了，就学了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谢谢音乐老师。 哎，好了， 那就是双人舞，其实还是需要配合的。如果稍有不慎的话，容易踩脚。 怎么就改舞蹈课了？ 他本来就唱的是一个男女关系，然后借用双人舞的一种方式来呈现吧。 嗯啊，听了一首 Jackie 的歌《三分拍》。 嗯，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醉王牌。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演出啊，其实最近呢也是一直向大家的热情的推荐啊，大家很关注。9月8号到12号，国家大剧院将会在教师节期间为大家带来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啊，也就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 嗯， 是通过这部剧呢要讲述一些故事啊。 对，讲述的就是贫困山区女教师杨彩虹为教育事业奉献生命的感人故事。国家大剧院呢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献上一份节日的祝福。而在今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背景之下呢，力求以这一部扎根人民、关照现实的艺术作品，向奔赴在扶贫路上的教育工作者致敬。 嗯，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 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总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嗯，我们今天聊的是放学以后的那些事儿啊。今天的朋友们参与还是挺踊跃的。 对，这个放学之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回忆啊？就那个时候，你会经常接到一个电话 啊， 然后就是然后听到爸妈接到电话说，哦，他不在。叔阿姨，我找他哦，他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问作业。 对，就家里面那个时候固话嘛， 嗯， 固定电话就会响起。 对， 我一定会有同学来找你什么的。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会冲出来说我在呢，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谎。 我记得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家里面电话响起啊，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除了我一些这个所谓的狐朋狗友啊、这个就是同学们，有时候打电话就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啊，打电话给你嘛呢，就是没干嘛，然后啊好那就好，就挂掉了。 这恶作剧吗？ 没有，就是大家会有的时候会调皮一下、哦。但是如果这个电话是女同学打给我，就不得了了。 哦，女同学打电话之后，父母什么反应？ 然后就是怎么回事？不能好好学习吗？ 就是好好学习啊！他是我们班，三好学生。 那三好学生怎么会打给你？ 但打你就指导你一对一学习， 催促我作业有没有写完，是不是？ 对。对， 但是也特奇怪，反正就是如果有一段时间家里电话很安静，然后呢，这个我妈就跑来问我说你怎么这么笨，我说怎么了，为什么最近都没有女生打电话给你。 哇，阿姨真的是好开明。 哦，这不是开明吧，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 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个回忆 非常双面了。 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你会听一下对方的这个彩铃是什么， 固定电话里面的彩铃吗？ 不是，就是有手机的时候、 okay， 刚有小灵通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开始可以设置彩铃了 啊。 不是英雄不是三国，我们班好多的男同学特别喜欢用这首歌， JJ 的歌。 对对对对， 哇天哪，就还好吧，就只要别用什么老鼠爱他米之类的，其实都还比较容易接受。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关于放学之后那些美好回忆吧。 我们继续一边听一边聊接下来的次元壁的推荐啊，尤其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我们分享一首充满墨香的国风歌曲好不好？ 对，希望新的学期家长和学生们都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家长们也好好学习啊。好， 家长们好好帮学生们学习是吧。 墨香演唱者是小有名气的国风歌手蒋雪儿啊，2009年发了第一张的专辑，长期以来呢默默无闻啊，这几年呢凭借国风音乐，凭借夜无歇等热门歌曲被大家熟知了。 对、所以我们不妨在这首轻快的节奏当中来感受一下那种诗情画意的古韵。 对，平静的水面晕开了阵阵涟漪啊，饱含了深情的思慕。 吹起了我修剪的惆怅，灯火阑珊何处话凄凉，这下一道月光落在谁心上，等你不到也只是寻常，看岁月染上了墨香，琴声如以往，在提笔只为勾勒你模样，披风雨坠落了忧伤，心事微凉，此间此事不忍难忘，看岁月染上了墨香，偏思念被深藏，在提笔却是泪落一场 墨香。 小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幼稚，就是那个说，哎，你老师批评你啊，你看这孩子肚子里面没半点墨水啊， 回家喝墨水了， 一瓶子半瓶晃荡。听说啊，真的吗？然后把墨水喝进去半瓶。不是我，我有个朋友 哦， 哎，我有个朋友， 有朋友之系列，还有这个什么家有亲戚系列都上线了， 哎，是墨香啊，但我说实话，我还是特别喜欢墨香的， 嗯， 就在很多的味道里面，我对这个味道是有一些偏执的， 嗯， 就是有时候我会把书本的那个说，就是纸质本拿过来，等一下，墨香， 能够感受到你那种亲切感， 哎，油墨也算墨， 对， 是， 哎，有的时候就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像我一样无聊，就在上课之余，当然是下课的时候， 怎么了？ 选择在盯着自己的这课本看，看着看着你就发现这个印刷的这个字颜色好像不是深黑色 啊， 是墨绿色。 哎呀，那你这个怎么办？ 那我这个是不是当时我的那盆印刷出了问题 啊？我觉得可能你得考虑去，就是。是不是尽快的去确定一下一些事情啊？因为我不想在一只耳之外再给你其他的一些 眼神还不太好。 是，这个你看啊，好，我们今天这个聊放学以后，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接着跟我们一起一边听一边聊。 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突然想到一件以前放学以后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音像店。 哦， 对，那是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就那个时候，音像店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进去的之后是会有一种仪式感的，因为你的零花钱就那么多，我大概想，哎，我跟你说那时候不便宜，就一张专辑你要买一盘，就是最早的时候买一盘卡带，好像我记得是几块，9块多吧， 啊，那么便宜吗？ 是差不多， 反正在那个时候我们买周董的一张专辑都得30多了。 那说的是 CD 嘛，最早的卡带，对，卡带是吗？ 哦， 啊，好， 正版的， 这个还， 你这9块是，哦， 你是被人坑了吧？反正我是记得，反正就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你要攒一点零花钱，然后去买几盘这个你喜欢的专辑，然后那个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我们就把他称之为这个唱片店的老板，对，音像店老板，就会给你推荐。就那个时候他会很神秘跑过来，哎，你看这个不错，我向你推荐一下这张专辑，哎，这个歌手。 他应该就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老板或者因为这个唱片店，你会认识很多人，就他那个时候普及一下你 啊，你看华语的乐坛，你看这出了一个女歌手啊，叫什么什么名字， 丁薇， 哎，是，哎，这个专辑不错，还有一个，哎，这个叫什么， 金雅欣， 叫什么树， 一棵大树， 什么树，哎，哦，朴树啊，朴树也开始追击的心，灯火闪忽明忽暗，怎么说清，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等那聚会要散去时，给谁远行，谁不行， 听着这歌，因为我刚才说唱片店就是提到了新街口啊， 嗯、 然后提到了一些音像店啊，就是天龙音像店啊，包括提到了很多地名，提到了一些现在可能听上去就很有记忆感的地方， 对、 嗯、西单啊，然后华威啊、明珠什么的， 哇， 这个对于北京的小伙伴来说就是很亲切了， 对， 就是刚才包括我们连线的朋友说，哎，我去淘文具，可能也去了这些地儿， 嗯， 啊，包括如果你住在就老崇文啊，搜秀什么的啊，就是会让人觉得突然一下找到了自己的童年。 你看，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代入感，因为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尤其是买朴树的专辑，就是显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怎么着？ 怎么说呢？就是生如夏花，其实我才认识朴树的第一张。 OK， 那已经是2004年、零五年以后的事儿， 差不多。反正那个时候呢，我就依稀记得《生如夏花》出来的时候已经是 CD 版了。 对啊，对对对。 然后我们没有那个机器啊，你买那张碟也没用，你知道吗？所以时隔很多年之后，为了弥补我以前的这个失，就是缺失感，所以买了一个淘了一个 CD 回来， 买了100张朴树的《生如夏花》的 CD， 在家里面裱了一面墙啊。 重要的是要买当初那个 CD 机 和童年的一个就是补充遗憾的一个计划。 对对对对对、 okay. 对，所以是有相关的一些回忆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络一下，找到974算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说到朴树呢，我就想到他那个时候第一张专辑出了之后，然后那个时候很多男生就很羡慕啊，就很多女孩喜欢嘛，然后现在想留一个他那样的发型。 嗯， 最重要的你也要有一件和他一样的衣服，那个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的一种就是外套，就是一种卫衣， 嗯， 黑色的，然后，对，然后那个卫衣 很酷， 很酷，然后就会觉得啊，自己也可以唱白桦林了。对， 就时过很多年之后，发现还是没有拥有，是吧？ 就是老是会把白桦林唱成什么其他的各种味道啊。 所以还是要感谢一下现在这数字时代，就让我们听歌这么的便捷，就想去哪个时代去哪个时代，想听谁的歌听谁的歌。 嗯，今天的节目呢也会有满满的回忆感，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放学以后的那些事情。 嗯， 当夏天结束，暑假结束之后，秋天开始了，九月的第一天，所有的同学们都返回了校园， 对， 家长们仿佛又得到了一些自由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把夏天的记忆都留在夏天吧。这首歌是来自大粉乐队的一首新歌，和他们以往的创作方式不太一样，这首显得气质文静了很多。 这个夏天的你就留在这个夏天吧。 这里的天空很低，乌云缠绕，但伸出双手也还是触不到，走了那么久怎么办？我爬上了一座不太高的山，没想到里面也像迷宫一般困在里面绕圈。我戴上还没过期的面包片，在这现实和理想的分界线，抱歉没和你说晚安。那些声音一直停留在耳畔，我不得不把它们比成两半，过去没有人怀念从前的少年，走远乘着孤单的船，消失在夜晚。那些只有你懂得漫长的等待，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风吹过了秋天。我不想把遗憾留在昨天， 你们又开始说到吃的时候，我觉得今天的节目该散场了。 楼又歪了。 就是啊，这个面馆啊，那个包子铺什么的啊，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啊。 我们反正也饿了， 该回家了。 对，就当你们给我们开胃了。 对，所以就明儿见呗。 好呀， 今天的这个放学以后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先讲到这儿了。 对、但是就是同学之间、朋友之间就不想分开， 可不是吗？你看，刚看着就是我们朋友说，放学以后和闺蜜一起骑自行车回家，就说着谁喜欢谁的八卦，说了共同讨厌人的坏话，就这些事情，其实现在都会很好的保留下来， 真的真的， 对吧？然后抢购什么、当时的一本特别有名的杂志叫《当代歌坛》， 我也买过。 你们有没有记得还有另外一本叫《九七四音乐周刊》的？啊，记忆感了，对不对？好吧。然后就会有一些海报放在里面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收集明星海报是一个流行的事儿。 对，而对于男生来说，我们就会去搜那个什么足球报啊，然后体坛周报，然后买那个就是足球的周刊，把那个海报贴在自己的墙上。 有没有还记得以前就是小的时候看那些就是酸酸的软文啊？有一本杂志叫《南风》。 反正这个风那个风的吧，东南西北风，麻将的出来了。今天咱们就回忆的风就先吹到这儿了。 好嘞，如果喜欢这首歌，可以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来自大粉乐队，《这个夏天的你》就留在这个夏天吧。那我们就把就是曾经放学那些记忆留在那个放学。 对，你说的对，这首歌还真是不能说文静啊，我觉得还是挺有学生气的。对， 就很不他们，就不是那么燥了，然后显得很淑女。所以最后一首歌我们一定要把这首歌送给就是现在开车在路上，尤其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朋友们，保持稳驾慢行，不要随着速度飙起来。 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对， 行车一定要规范，礼让行人啊，是最近一直在倡导的事情。所以开车的朋友千万在保证交通安全的同时，要行这个交通的一些礼规啊。 小我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 Go， 拜拜。6 million seasons. Gotta run, gotta run, gotta run, and make it or die.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